据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12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谴责日本策划掩盖日军星罗犯罪的无耻行径。声明指出，日军星罗犯罪是一种历史上最严重的有组织的制度性战争犯罪。日本在战争时期欺骗或强征占领地区和殖民地的众多妇女，把她们变成了性奴。